你好，我是王宝令。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Filter， 如何用多线程实现最优的烧水泡茶程序。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详细介绍了如何创建正确的线程池。那创建完线程池，我们该如何使用呢？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仅仅介绍了 Threadpool Execute 的 Execute 方法。利用这个方法，虽然可以提交任务，但是呢，却没有办法获取任务的执行结果。因为 execute 方法本身没有返回值，而很多场景下呢，我们又需要获取任务的执行结果。那 execute 是否提供了相关功能呢？必须的，这么重要的功能必须要提供了。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使用 threadpool execute 的时候如何获取任务的执行结果。 Java 通过 threadpool execute 提供的三个 submit 方法和一个 filter task 工具类来支持获取任务执行结果的需求。下面我们先来介绍这三个 submit 方法。这三个方法的方法签名呢，如文中所示。你会发现它们的返回值都是 filter 接口。filter 接口有五个方法，我都列在文中了。它们分别是取消任务的方法 cancel， 判断任务是否已经被取消的方法 is cancelled， 判断任务是否已经结束的方法 is done， 以及两个获取任务执行结果的方法 get 和 get timeout unit。 其中最后一个 get timeout unit 的方法支持超时机制。通过 filter 提供的这五个接口，你会发现我们提交的任务不但能够获取任务的执行结果，还可以取消任务。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两个 get 方法都是阻塞式的，如果被调用的时候任务还没有执行完，那么调用 get 方法的线程就会被阻塞，直到任务执行完才会被唤醒。这三个 submit 方法之间的区别在于方法参数的不同，下面我们简要的介绍一下。第一个，提交 runnable 任务，这个方法的参数是一个 runnable 接口。 runnable 接口的 run 方法是没有返回值的，所以 submit runnable 这个方法返回的 filter 仅可以用来断言任务是否已经结束了，类似于 thread.join。 第二个，提交 countable 任务，这个方法的参数是一个 countable 接口，它只有一个 call 方法，并且这个方法呢是有返回值的，所以这个方法返回的 filter 对象你可以通过 get 方法来获取任务的执行结果。第三个是提交 runnable 任务以及结果引用，这个方法很有意思。假设这个方法返回的 filter 对象是 f.get 的返回值就是传给 submit 方法的参数 result， 这个方法该怎么用呢？文中这段示例代码展示了它的经典用法。需要你注意的是， runnable 接口的实现类 task 声明了一个有参构造函数，创建 task 对象的时候传入了 result 对象，这样你就能在类 task 的 run 方法中对 result 进行各种操作了。 result 相当于主子线程之间的桥梁，通过它主子线程可以共享数据。下面我们再来介绍 filter task 工具类。前面我们提到 filter 是一个接口，而 filter task 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工具类。这个工具类有两个构造函数，它们的参数和前面介绍的 submit 方法类似，所以这里就不再赘述了。那如何使用 filter task 呢？其实很简单，filter task 实现了 runnable 和 filter 接口。由于实现了 runnable 接口，所以可以将 filter task 对象作为任务提交给 threadpool execute 去执行，也可以直接被 thread 执行。又因为实现了 filter 接口，所以也能用它来获得任务的执行结果。文中展示的示例代码就是将 filter task 对象提交给 threadpool execute 去执行，你可以参考一下。 filter task 对象也可以直接被 thread 执行，相关的示例代码我展示在文中了。相信你已经发现了，利用 filter task 对象可以很容易的获取子线程的执行结果。记得以前初中语文课文有一篇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先生的统筹方法，这篇文章介绍了一个烧水泡茶的例子，其中提到最优的工序如文中图所示。下面我们用程序来模拟一下这个最优工序。我们专栏前面曾经提到过，并发编程可以总结为三个核心问题：分工、同步和互斥。编写并发程序首先要做的就是分工。所谓分工呢，就是指如何高效的拆解任务并分配给线程。对于烧水泡茶这个程序，一个最优的分工方案如文中图展示的那样，用两个线程 T1 和 T2 来完成烧水泡茶程序。 T1 呢负责洗水壶、烧开水、泡茶这三道工序， T2 呢负责洗茶壶、洗茶杯、拿茶叶这三道工序。其中 T1 在执行泡茶这道程序的时候呢，需要等待 T2 完成拿茶叶的工序。对于 T1 的这个等待动作，你可以想出很多种办法，例如 thread.join、 countdown lunch， 甚至阻塞队列都可以解决。不过今天我们用 filter 特性来实现。文中示例代码就是用这一章提到的 filter 特性来实现的。 首先我们创建了两个 filter task， FT1 和 FT2。 FT1 完成洗水壶、烧开水、泡茶的任务， FT2 完成洗茶壶、洗茶杯、拿茶叶的任务。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FT1 这个任务在执行泡茶任务之前需要等待 FT2 把茶叶拿来，所以 FT1 内部需要引用 FT2， 并在执行泡茶之前调用 FT2 的 get 方法来实现等待。整体总结来说，利用 Java 变化包提供的 filter 可以很容易的获得异步任务的执行结果。无论异步任务是通过线程池 thread pool executor 执行的，还是通过手工创建的子线程来执行的， filter 可以类比现实世界里的提货单。比如去蛋糕店去订生日蛋糕，蛋糕店都是先给你一张提货单，你拿到提货单之后呢，就没有必要一直在店里等，可以先去干点别的事，比如看场电影。等看完电影回来之后呢，基本上蛋糕也做好了，然后你就可以凭提货单领蛋糕了。利用多线程可以快速将一些串行的任务并行化，从而提高性能。如果任务之间有依赖关系，比如当前任务依赖前一个任务的执行结果，这种问题基本上都可以用 filter 来解决。在分析这种问题的过程中，建议你用有向图描述一下任务之间的依赖关系，同时将线程的分工也做好，类似于烧水泡茶最优分工方案那幅图，对照图来写代码，好处是更形象，而且不易出错。最后还是给你留到课后思考题。不久前听说小明要做一个询价应用，这个应用需要从三个电商询价，然后保存在自己的数据库里，核心示例代码如文中所示，由于都是串行的，所以性能很慢，你试着来优化一下吧。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你把它分享给更。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065。